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0集，国漫卷30，七大马甲齐聚。眼下网上的热度还没有过，似乎有人推波助澜一般，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了极限漫端执行总裁莫之怀身上。毕竟是晚上，比起下午要好一点，但热度还在。秦氏的微博粉丝并不多，十几万，今天因为无数网友吃瓜，粉丝猛涨，上升到了20万。今天这件事还有个话题叫极限漫端，小马甲那条微博是在话题里面发的，秦氏一转发也直接出现在这个话题分类里，刚发完就被路过的网友看到了。今天一天只有极限漫端这边发了一条与神灯解约的公告，秦氏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此时还是第一次回应。秦氏公关部部长亲自操刀的博文，不是那种繁冗复杂咬文嚼字的公关，一针见血而且十分霸道，但内容一众吃瓜的网友都看懵逼了。本来就是他编写的，这他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他指的是神灯？ 等等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我再去调查一番。 上面的等等，我也。 操你妈，神灯也是他！ 楼上我已经疯了。 操你妈，这个瓜有点大，我先消化一下。 有水军跟黑子没有看内容，就把一直复制好的评论刷了上去。 你们不要先给依子宁道歉吗？啊，含含糊糊摆不出任何态度，对秦氏十分失望，以后秦氏的产品都不会再关注了。 这些人发完都等着赞，然而赞没有收到几个，几分钟后收到了无数回复。 不是兄弟，你是水军吧？ 笑死我了，曾主，你看了秦氏发的内容没？ 傻逼，别给自家主子招黑了，脸不疼吗？ 发这些的都是依子宁的粉丝，这会儿却有些慌了，连忙刷新页面。秦氏这边的还好，暂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，真正引起轰动的是秦修成工作室的那条微博。京大学霸这个表情包都还在呢，只要是资深网虫都还记得两年前网络上新生王、京大学霸、秦冉这几个热词。尤其是秦影帝的粉丝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秦影帝的微博下询问小侄女的消息。提起京大学霸，所有粉丝立马就能想起来秦冉。 在在在，冲呀姐妹们！ 我操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，@Q2 出来营业了。 先舔完一波之后才想起来正事儿。 我能说我昨晚还在补天狼第一部吗？啊，我究竟粉了个什么东西？ 一些粉丝是围观过极限漫端跟秦氏的大战的，毕竟秦修成要出演神之玉，知道神灯依依子宁事情的经过。一些粉丝不知道这些事，但顺着爬了微博，把事情经过围观了一遍。秦修成的经纪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低调，他是娱乐圈的人，自然知道怎样才把事情可以闹大。涉及到 Q2 这个没有发过几条微博却有8000万粉丝的账号，整个网络瞬间就沸腾了。秦冉在微博上被扒过一次过后，虽然大部分的照片被撤了，但他的粉丝依旧众多，无论是颜粉还是学霸粉，物理界、娱乐圈、电竞界、 IT 界应有尽有。他的粉丝跟他差不多，一个词形容，嚣张。依子宁虽然人设好，但是一个美女作家的人设，活粉再多也比不上娱乐圈顶流的十分之一。秦冉当初是能让微博官方账号崩溃的女人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沈编辑跟曹助理看着两条有着3万评论的微博，都没有怎么反应过来，都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快速地翻到微博页面。只是这次点进去，微博显示页面错误，两人都以为自己信号不好，把无线网换成了流量，再次点进去，还是显示页面错误。试了好几次，沈编辑也意识到可能是微博出了问题，两人都坐在板凳上，面面相觑。大概5分钟之后，微博才恢复正常。沈编辑跟曹助理还有沈编辑带的小作者都连忙点进去。这次微博热搜推荐页面爆了 ，Q2 爆 ，T 神爆，京大学霸爆，神灯爆，微博崩溃爆，神牌爆。沈编辑不知道前面3个，直接点了第4个。这是一个营销号总结出来的所有爆料，底下已经有12万的评论。 博主也是被惊到了，之前看到很多新闻稿都没注意，没想到那谁还有一个马甲。当然在这之前先给某位洗个白，这是天狼2的链接，大家都知道某位是 IT 高手，会画画，难怪他能画出神牌。妈的，他竟然还私自画漫画，他绘画的软件是他自用的软件，这个他的个人主页有很多链接，很多画手都是用过他的免费绘画软件的。秦氏跟极限漫端的合约是建立在他的要求之下的，不容易啊，他终于知道自己还是秦氏 IT 部次席工程师了。陆大师天天哭诉，他想要带起来便捷式漫画，这些要用到他个人的软件，所以秦氏首选的时候选了他的天狼2。秦总，您能不能别傲娇了？什么叫随便给了？明明只有他的天狼2符合。总而言之，不管从哪个方面讲，天狼2拿到这个名额没毛病。以上，欢迎补充。 秦冉的粉丝众多，其中还有很多专业性的学霸。依依子宁的粉丝还有神灯的黑粉，一开始还想要控评，可看到后面的评论，完全怀疑人生。物理界、IT 界，甚至于音乐界的官方论坛都下场了。这尼玛还能黑什么神灯抢资源？是这样的，看这条微博下面的前10条评论。第一条，妍希转发，说： 顶。 第二条，是 OST 杨飞转发，说： 马。 第三条，是田潇潇转发，说 啊。 第四条是京大官方转发的， 喵。 第五条是影后景文转发的。后面终于找到了一个挺普通的名字， 加油。 这个名字确实普通，而且网友几乎都不认识他，不是明星，也不是电竞界的人，但评论跟赞都这么高，尤其是请影帝京大官方都给这条评论点了赞，大部分网友都怀着好奇的心情点进去看这个米罗的主页。米罗是微博官方验证号，上面还有着验证消息， ICNE 冠军， M 州物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， X9 年全球10大影响人物，物理天才。再一看年龄，18岁得物理界最高殊荣的奖项，22岁就成为了高级研究员。怀着好奇心里点进来的网友愣了3秒，然后骂骂咧咧的又点出去了。这尼玛疯了吧。而后又有人翻出了天狼2的粉丝榜页面，上面请影帝的小号、妍希的小号全都被人扒了个遍。娱乐圈很久没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，秦影帝、景文以及当红花旦田潇潇、电竞明星杨飞等等等等。微博被搞炸业很正常，毕竟今晚的瓜确实有点大。有些路人确实不知道秦冉，毕竟秦冉也不是人民币， 之前照片跟事件也被程俊封锁了，没到人人皆知的程度，就会多问一句。 这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么多人都前来，金大官方都在。 不说这些人，就连沈编辑也看得稀里糊涂。沈编辑跟曹助理看着粉丝你一句我一句的，爬了很多微博，大部分都是夸赞的。他们两人脑子又懵逼，大部分都联系不起来，只是大概知道神灯是秦氏的人，还是秦影帝的侄女。没过两秒，路人就在这则提问下贴出了秦冉刚刚更新好的资料。沈编辑跟曹助理全都点进去看了看。 秦冉，女 ,X9 年全国高考状元，京大新生王，现挂名京城物理研究院负责人，同时第19届 ICNE 物理最高奖项冠军，使得国内物理水平上升到世界前10，京城小提琴协会高级学员，研习专属编曲江山翼 ,OST 的第一代成员 Q2, 兼任神牌创始人，秦氏 IT 部次席工程师 Poppy, 被陆大师吐槽经常不营业，天狼漫画作者神灯，欢迎大家补充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